第34集，见梅雨琛这么无赖的样子，白思君也实在无奈，只得从坐直的状态改为靠在沙发椅背上，让梅大爷躺得舒服些。这时候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总拿梅雨琛没办法，因为喜欢就是容易让人丧失底线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白思君也不清楚，他隐隐约约觉得梅雨琛对他是同样的感觉，但是又不敢确定。再说确定了又如何呢？难不成和梅雨琛在一起？想到这里，白思君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他觉得他应该还不至于弯得这么彻底。他不害怕产生这种难以启齿的感情，他高中时也对老师产生过朦胧的情愫，那时他把感情藏在心里，谁也没有知道，等环境变了自然就淡了，他想这次应该也一样。 哎， 梅雨琛的叫声打断了白思君的思绪，他低下头去，只见梅雨琛用书盖住了半张脸，仅露出一双眼睛看着他。 他写的好像还可以。 白思君一下没忍住，轻声笑了笑，因为梅雨琛吃瘪的样子实在可爱。 齐老师的实力还是不错的。 梅雨琛用呼气轻哼了一声，举起书继续看。等梅雨琛合上垃圾桶的秘密时，时间已接近下午5点。白思君早在2个小时前就看完那本时间管理书，正一边无聊刷着微博，一边无意识地玩着梅雨琛的头发。 看完了， 梅雨琛坐起来，伸了一个懒腰。 哎，还行，许是还行。最后的解释稍微有些牵强，但总体来说，逻辑上没有什么漏洞，还是可以给个8分。 梅雨琛这么挑剔，能给8分，说明这本书真的不错。 那你的新书？自己的书很难看出问题。 意思是他也不知道写的怎么样。白思君有些丧气，不过却听梅雨琛又道。 过几天你帮我看看吧，来编辑。 白思君愣了愣，接着不由自主地勾起嘴角。 好。 两人就近解决了晚餐，接着散步去公司附近买了些点心，然后又慢悠悠地散步回了白思君居住的小区。今天一天走的路可能比白思君平时一周走的路还要多，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累。把梅雨琛送上车后，白思君准备离开，然而这时副驾驶座的车窗突然下降，梅雨琛探了半个身子过来，双手并拢搭在车窗上，下巴抵在手背上，看着白思君。 哎，我不想回去。 白思君也不想让梅雨琛回去，他想和他待在一起，但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，所以他皱着眉。 不想。 梅雨琛的丹凤眼立马耷拉下去，满脸都写着不爽两个大字。白思君实在不忍心，抬手捏了捏梅雨琛的耳垂，语气软下来。 不许撒娇，回去好好码字。 梅雨琛轻轻应了一声，嘴角似乎有些上扬。等梅雨琛离开后，白思君一边往回走，一边茫然地想，要压抑这种感情好像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他冥冥之中有种感觉，他好像真的栽了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救。新的一周，白思君重新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，这才把梅雨琛在他脑子里的存在感削弱了一些。齐云发了3万字的内容给他，他仔细写了意见反馈，之后又在一些小说网站寻找有出版价值的小说，并完成了一份选题策划。白思君喜欢这种专注于工作的感觉，因为这样可以让他心无旁骛。然而每到午休的时候，他的思绪还是忍不住飘向郊外，想着那个人 有没有好好吃饭。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白思君放下外卖的一次性卫生筷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接着不自觉地勾起了嘴角。 在干嘛？ 在想，哎呀，吃饭。你呢？ 屏幕上闪过正在输入的字样，梅雨琛的消息很快发来。 在想你。 白思君看着这三个字，只感觉耳尖都在发烫。他心想，他本来就已经不够坚定了，为什么偏偏这个人还这么喜欢撩拨他呢？他抿紧嘴唇，不想让脸上浮起太过夸张的笑容。 有好好码字吗？ 我改的差不多了，只差结尾，你要来看吗？ 白思君还未来得及回答，梅雨辰又补充， 今天 周三，白思君也不是不可以过去，只是过去之后肯定得过夜。他不禁回想到上周日早上那场互帮互助运动，精神变得有些恍惚。他赶紧咬了下牙关，把脑子里那不合时宜的旖旎景色给压下去。 我周六过去。 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梅雨琛久久没有回复。白思君也知道梅雨琛又在跟他闹别扭，他几乎可以想象那双瞪着手机屏幕的丹凤眼会有多不爽。他轻轻勾了下嘴角，把手机锁屏。这时头顶突然传来梁如的声音。 白哥，在跟你家梅老板聊天呢。 白思君抬起头来，接着便见到梁如正一脸八卦地看着自己。他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。 你怎么知道？ 能让你笑得这么淫荡的也只有梅老板了吧。 白思君一怔，用手摸了摸自己的侧脸，下意识地反驳。 啊，我哪有。 你的嘴角都弯到耳朵了还说没有。 梁如用双手食指对着白思君的方向戳了几下，一副我都懂的样子。白思君摆出前辈特有的姿态。 你看错了。 白思君本想拿出气势吓吓梁如，让他别乱说话，但哪知道梁如自从跟他混熟以后压根不怕他，仍旧笑眯眯地看着他说。 我第一次见你们就看穿了，这还能错？ 白思君一时语塞，不过他突然有些好奇，于是支支吾吾地问：“ 那个，你当时是怎么看出来我和梅雨琛？” 梁如似乎是没想到白思君会问这个问题，他思索了一阵。 白哥，你还记得我对梅老板的第一印象是凶吗？ 白思君点了下头，他记得当时梁如在玄关对梅雨琛一顿夸，但梅雨琛却连话都懒得回一句，转身回了客厅。不过他第一次见梅雨琛时也差不多这么惨，所以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 我当时还以为是错觉，但后来我发现他就是在凶我，用眼神。 梁如比出一个挖眼睛的动作，戳了戳自己的双眼。白思君觉得好笑。 他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凶你干嘛？而且你别看他表面上冷冰冰的，实际上又粘人又撩人，还喜欢撒娇和耍赖。 后面这句白思君没敢说出来。梁如一直在一边摇头一边晃动食指。等白思君自动消声后，他义正言辞地说， 他不认识我，但他把我视作威胁，并且警告我不要打你的主意。 白思君的嘴角抽了抽。 我怎么没发现啊？ 在白思君的印象中，那天梅雨琛一直在旁边没怎么说话，就吃午饭的时候作妖了一阵，他实在看不出当时的气氛有什么刀光剑影。